四个九摩尔龙 办法去解释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刘伯温给茶帽做了仔细的检查，先叫他张开嘴看了看他的咽喉，又检查检查耳朵，都检查完了，刘伯温乐了，说这孩子还有救，能说出话来啊。把六爷乐得一蹦啊，先生，你要能叫他说出话来，可救了他这一辈子了。咱这么办，试试看。这种病我都治过，不过这治法与众不同，六爷你可别心疼啊。先生，您这叫什么话？您给孩子治病我还能护着他们，六爷心里说话，怎么还别心疼啊？你也不杀他也不剐他，我疼什么劲儿？再看刘伯温提起笔来，亲自给长茂开了个药方，让手下人出去把药如数都抓来了，然后自己把口袋拿过来，里边取出个小药瓶，又配了几味药材，把药煎好了让长茂喝。这长茂大小眼睛一块动啊，那意思不爱喝。常雨春过来啪给他一撇子，捏着鼻子给他灌下去了。灌完之后，刘伯温告诉我，快点搬个凳子来，长条的啊，让长茂脸朝下，脊背朝上，用三条绳子结结实实就捆在这凳子上。因为那脸朝下呀，又给他准备个痰桶让他吐的。再看刘伯温命手下人找了一把戒尺，戒尺啊叫老师打学生那玩意。刘伯温手里掐着戒尺，命人把长帽这裤子给褪下来，露出屁股。大伙一看，这干什么？这是谁也不敢问呢。刘先生站到长帽的身旁，在这等着。屋里人都是鸦雀无声。这药灌到肚子里，时间不大，长帽可受不了了，觉着心里跟开了锅里呀，鼻子眼都冒火呀。哎呦，在那摇头晃脑，干什么憋的，煞不来气儿。一会儿那汗珠子滴答答答滴答答答，把地下都湿了一片。再看刘伯温，不但不想别的办法，相反把戒尺抡起来，照着茶帽的屁股，啪，啪。你说这种治法多特殊，本来那孩子憋得就上不来气儿，这玩意再一揍他更着急了，把长帽逼得那汗滴子的更多，打几下还不说，打起来没完了，一下挨一下。兰氏夫人哭了，当娘的疼儿子，心说话，这活神仙你可真够缺德的，我活这么大岁数没看这么给治病的，怎么还打呀？有心拦着又不敢，躲到屏风后头偷偷抹眼泪，连常雨春都跟着冒了汗了，瞅着孩子受罪都不如死了。 到了一定的时刻，突然就见长茂把嘴一张，哇，一口绿水喷出来，紧跟着在嗓子眼哭的喷出个肉蛋来，这肉蛋比鸽子蛋还大，挂满了血丝，啪就掉到痰盂里头，硬如坚石啊。可这个东西一吐出来，这才听长茂说出话来，哎呀，长府上下是一片欢腾，哎呦，二少爷好了，谁不感谢刘伯温呢？说了这么半天，为什么表这个长茂了不得？这个人是本套书头一名猛将。往后说到长茂出事，一说对四说，一抓定太平，马踏金睛，大战金陵侯赤福燕寿，抢黄河南，南北昆仑对大硕，那是了不起的人物。后话咱且不表，刘伯温治好长茂，这才告辞走了。常遇春把家安排好了，是赶奔滁州。在路上，饥餐渴饮，小行夜住啊，心里的跟火烧的一样，恨不能盼着跟四哥朱元璋以及乱石山的弟兄相遇。有那么句话，人一慌了不摘路。本来常遇春对这一带的地理就不熟悉，结果走来走去把路走错了。他在马上抬头一看，除了山就是岭，山岭重叠，怪石横生，怎么走也找不着村庄镇店。常柳爷心里头着急啊，人困马乏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战马也叫啊，他心里也着急。正往前走着，正好路过一个地方，两山夹一沟。这趟沟也十分宽阔，常遇春抬头一看，两面的山是陡壁悬崖，高有千丈啊，越来地势越凶险。他心里正画魂呢，没想到在对面冷不丁响起响箭的声音，紧跟着一棒串锣响亮，六爷心一动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？难道我遇上山大王了？他真猜着了，对面出现了一支人马，腰有500人左右，全是喽啰兵的打扮，有的青绢帕罩头，有的蓝绢帕罩头，服装很不整齐，但是都是年轻力壮啊，一个个手擎斩马刀，双手戴虎头牌，分立两厢，正中央跑来两匹战马，马上坐着两个棒小伙子，上吹手这个是张白脸，面如银盆，一对大豹子眼，虎头巾，虎头的围裙，虎头靴，呵，跟个老虎成精一样，手中擎着明晃晃的斩马刀。斩马刀这个东西十分的厉害，刀头3尺8长，刀杆3尺8长，都有压缆粗细，在这个刀杆的最后有个大铜环子， 能有烧饼大小，在上面拴着三尺多长的红绿绸子。这种东西使用起来非常的小巧玲珑，它轻便呢，一般在马下专对付马上的将官，所以取名叫斩马刀。这刀磨的是锃明瓦亮，夺人的耳目。下吹手这小伙子是张红脸膛，丹凤眼，稍微有点胡子茬，也是虎头巾、虎头战裙、虎头靴，跟老虎也差不多。手中擎的也是斩马刀。这两个人把六爷拦住之后，两把刀在手中平端，人云干住，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打此处过，留下买路财，牙崩半个说不字，你来看我这斩马刀下滚杀，不管埋。喽啰兵就喊下去，把包袱把马给留下，饶你不死，要不就把你乱刃分尸。你别看他们咋呼，常遇春一点都不在乎，为什么呢？久经大敌呀，大江大浪渡过多少，这算个什么呢？六爷一阵冷笑啊，我说朋友，赏个面把路闪开，谋家敢奔滁州办点大事，如其不来，真要把我惹得生了气，你们不但劫不了我，大概你们这条命也保不住吧。恼一恼，我放火烧山，把贼窝子给你们端了。哎呀，我这黑大个口气可真大呀，打他打他打他。说实话，两位寨主两匹马同时窜出来，双刀并举，刀刷刷狮子插花奔长宇春来了。六爷微微一仰面看着，刀离着自己不远了，长宇春手中擎着大铁枪，使了个海底捞月。哎呀，咱们说过，常玉春是这套书头一流的大将，你别看他性情有的地方粗鲁，但打仗十分精细，那经验太丰富了。这枪正好碰到两把斩马刀上，耳轮中就听嘡啷一声，哎，有意思透了。这二位不用掐诀念咒，都记了飞刀了，斩马刀就飞起了几十丈高，落到挺远的地方，崩得火星子四冒，把这两位山大王给震的好像没在马上遮下去，骨环都疼。这战马哒哒哒哒哒哒往后退了十几步，哎呦，好大的力气！这俩山大王好不容易把马带住，上一眼下一眼，止不住打量常玉春，看了半天，这才说话：“哎，朋友，你好大的力气！我请问一声，您贵姓啊？家住哪里？能不能道个腕儿？”五湖四海皆朋友，我们是交朋友的人，又倒是不打不交啊。看你是个英雄，能不能说一说你是谁？问我，好，一切听了。谋家， 住在安徽省怀远县陆庄的人士，外人送号怀远黑太岁常聚春，真是人的名树的影啊。常遇春这三个字不亚如晴天一个霹雳，这两个寨主一听，哎呦，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辽虎皮战群跪倒在常遇春的马前，跪地磕响头啊！我们当时谁呢？闹了半天是师父来了，老恩师在上，弟子给师父磕头了。那喽啰兵呼啦超也全跪下了，哎呦，师爷来了，我们给师爷磕头。把常遇春呢好像没气乐了，心说话，我脑袋还挺清醒，从来我没收过徒弟，不，这俩徒弟从哪儿来的呢？多咱又收这么些徒孙呢，这玩意真有意思啊。玉春恐怕上当，从马上没跳下来，用大枪一指，哎，唐亮，你们是信口胡言，俺常玉春从来就没收过徒弟，与你们萍水相逢，焉何这样称呼？师父，哎呀，徒儿不说，您不明白啊。这么办得了， 您呐，请到我们山上聚一厅， 您就明白了。您怕上当，老师您放心，我们对天起誓，如果心怀叵测，按着对您不利的心，让我们天诛地灭，孩子老婆都死绝了，绝无此理，您赶紧跟我们往里请吧。常玉春有心不去，又一想不行，那个我一世英名付为流水呀，就凭我怀远黑太岁能怕小小的山大王，跟着走一趟。玉春想到这点了点头，哎呀，讨钱带路，哎，师傅，我们给您牵马坠道，都起来起来，列队迎接你师爷。这喽啰兵不知道在哪儿弄了几面鼓几面锣，还有几个吹喇叭的，吹吹打打热热闹闹，把常遇春接上一座高山。这聚义分赃厅用石头砌成的，原来可能有座庙，经过改装啊变成分赃厅，倒也宽阔。常遇春下了马，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来到大厅的里头，这两个人用手一指，师傅您看看，您经常在这儿坐着，你们怎么就忘了呢？常遇春一手正中央有一张办公的桌案，在桌案的后头有个神位，神位上摆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供奉恩师常遇春之位。六爷一看这个气这个大呀，听说我死了是怎么的，哎，活人哪有搁牌的？这俩人倒挺热心，赶紧让这常遇春正中央坐下，重新施礼。六爷说：“你们起来吧，到底你们二位是谁呀？你们这变的什么戏法？”这两个人才介绍，那个白脸的，人送外号叫爬山虎，姓王叫王威。那个红脸的是他亲师弟，有个外号叫卧地虎，姓贾叫贾平。王维贾平都是安徽省的人，这两个人只有枪马纯熟，刀法精通，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能。由于反对袁达子，打死了袁兵的一个营官，畏罪潜逃，无处投奔，后来逼的 占山为王，落草为寇。这座山呢，就叫双虎岭。后来凑齐了一把人，他手下这些人大多数都是穷苦的老百姓，多数都是被袁家逼得无处可逃的人，有的是倾家荡产的农民。就这么样，以王维、贾平为首领，就在这落草为寇了。平日做买卖挺公道，像普通的客商、穷苦的百姓，在双虎岭这走，不但不抢，他们还赠送穿资路费。这要是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，不管你是什么坏人吧，你只要在这过，你是过不去。他们是斩尽杀绝，所以几年来手中颇有积蓄。另外手下的人被他们训练得也挺精，今天没想到碰上常遇春了。这两个人就说，在练武的当中，我们最羡慕的、最崇拜的就是您，早就有这个心了，拜您为师，我们看您就是当代的武圣人。可是缘分浅薄，也见不着啊，也不知道你老人家落到何处，所以呢就整个牌子，吃饭的时候我们也把饭给摆上，喝酒的时候把酒也端上来，就表示您在我们身边一样。我们哥俩还说，如果将来有机会，不管万水千山，一定要把您找着，非拜您为师不可。您要不答应，我们宁愿自刎身亡。这王维、贾平跟小孩子似的，得了得，得了得，跟常遇春一说，六爷是又气又笑。最后一听，这两个人出于至诚，很喜欢他们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就收你们为记名的徒弟。哎呦，多谢师父，师父您开恩。两个人又要行礼，被常玉春给拦住了。你们听明白啊，记名的徒弟可不是正式的，我得看看你们的人品啊，看好了再正式收为徒弟，看不好到那时候咱说这话就算白说。你们俩听着怎么样？对呀。两个人挺乐。常遇春又问，你们一共有多少人马？师父，人不算太多，一共500来人，能有100来匹战马，不过粮草积蓄还挺多。常遇春到后山看了看，两个人说的话是真的，最后回来又商议，说我这一次赶奔滁州见西吴先王朱元璋，你们俩看看怎么办，乐意来这听信儿呢，我到滁州给来信，如果不乐意听信儿，就跟着我一块儿去。两个人一听啊，师父，我们就跟您走了，听什么信儿，您上哪去我们跟着哪去。那这帮人呢都跟着，马上是鸣锣集合，跟喽啰兵当众一宣布，喽啰兵乐的，那谁不高兴啊，确保西吴贤王那是正式的义军，你在这占山不管多公道，人家都叫臭贼呀、啊、说这也不好听，人们鼓掌称善，跟师爷走，跟师父走。这才演出来常遇春枪挑铁花车，力胜十大王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春风得意，花开为你，